不生你，思念用整颗的心，我回忆尽是伤痛，哭了只有为你。我恨午夜梦醒，心儿飞了泪流如雨，而我心依然一生心碎惨到痴迷，无怨无悔奉上衷心，和美丽诱人身体。没有你，我会变成一只哭泣的鸽子，乘着蓝色大雨，随风飘逝天际。因为只有 榜单连连看，刚才一连听到两首都是来自于黄绮珊的歌曲，一首是新歌《时光》，还有一首是叫做《只有你》。1998年，黄绮珊从广州北上签约到了喜羊羊唱片，成为北漂大军当中的一员。专辑《时光》那这两个字代表的就是她在北京的20年。同名主打歌《时光》这一次也是请来好友冯瑞来创作。在黄绮珊闪耀歌坛的开始到现在的过程当中，自然是少不了好友的相伴了。好，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，2017年李荣浩推出了专辑， 同时举行多场巡演，还参演到了电影的演出。在度过了非常繁忙充实的一年之后，他的全新专辑又拉开序幕。首部曲 EP 的标题主打歌这样一首《王牌冤家》， 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，很 经回不去，早已流失的光景，手里的那一张渐渐模糊不清的车票，成了回忆的信号。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想不起当年模样，看也看不到，去也去不了的地方，也许那冒险的墙角是属于我的忧伤，嘴角那点微笑 后到台前的八年时间当中，李荣浩的人气和他的音乐是一路高涨，成为近年来最受热捧的创作歌手之一。全新推出的作品和他成为歌手的第一张作品都是两首歌的 EP。 刚刚听到的是2010年他 EP 的同名主打《老街》，可以很明显的听出这八年当中李荣浩在音乐上的发展变化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榜上电影《动物世界》的推广曲，苏云演唱的这首《尾巴》。 陪你做梦，陪你去漂流，可以吗？

看不到了。不过呢，这一次呢和手游合作，畅快淋漓的和舞曲合拍，我们就来听 Alin 这样一首《一舞钟情》。 来游戏，通关自己，激活自信。 去我们天鹅都不光闪，牵手的 之前紧张万分，所有的一切我都很喜欢。再见，好亲爱，亲爱的你会想娶我吗？天鹅沟波光下，牵手的你想娶我，想娶我吗？ 袁咏琳在刚刚出道的时候也是以钢琴女生的定位被大家所熟知，不过呢从第二张专辑开始她就逐步转型，放大了舞曲的比重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今年二月份推出的 EP 此刻正好的主打歌，也是在今年年初上榜的一首歌，叫做你想娶我吗。我们继续回到榜上，那下面这一位女歌手可以说是动静相宜，她是王诗安。从2013年的首张专辑你好吗被定义成有着演唱实力的 R&B 女生，到去年签约到富音乐带来专辑诗，也展现了更多他来自创作上的才华。而今年的全新单曲 Good Times， 曾经的我们很年轻，很天真的心以为小事而高兴，活得率性 We don't really care We don't really care。自在彼此陪伴，日子从来不平淡，笑得灿烂 We don't really care We don't really care。此刻心不痛，好吗？听声响线索。 从阿令、袁咏琳、王诗安，再到刚刚这样一首拉拉徐佳莹的《现在不跳舞要干嘛》，两组四首榜上榜外歌，都是有着以静制胜魅力的女歌手，她们动感热情的一面。中歌榜榜单连连看，下面我们回到榜上，这是周深演唱的《游戏》主题曲《云赏雨衣曲》。除了有她标志性的柔美歌声之外呢，这首歌她还挑战了京剧唱腔。 这首唯美中国风单曲来自于周深的《云裳羽衣曲》，歌曲的作词人呢是最会写中国风的高手当中的高手方文山，作曲人则是罗宇轩。在七年之前，罗宇轩还是杰贝尔旗下的新人，如今呢，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一位音乐人了。他除了有为老板周杰伦写的像《你好吗》这样的歌曲之外，另外一首让人点赞的作品就是在2016年他独挑大梁为张信哲创作作曲，融进浓浓父爱的这首《苍苍》。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，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令你怀念。如果我是一首歌，我可以带你看看从前的自己，想起想忘记的人，让过去温柔无情地拥抱你。你可以在我怀里坦白赤裸，我们可以疯狂流汗再脆弱。我是你的家，也是你的旅程，我们一起抽离，却真实又深刻。你也应该把我放开，你知道你随时都可以回来，我们因彼此而自由而存在。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，如果我是一首歌，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。 人生总会因为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，佳节将至，为他选桃花姬阿胶糕。 中秋送礼，就送桃花姬阿胶糕。